手嚟霸嗰个饭，佢做国王哦，国王趁手嚟霸呢个饭嚟供养，佛吹吹佛堂咁样供养，所以赞价20年嗰个寿命。所以广助众善，能使事子众生令离恶趣嘅，广助众善呢，就将佢以后嗰个罪都消灭，唔好话咁晒嗰个罪啊，罪有咁晒罪，还有以后嗰个罪嘛。啊！以后嗰个罪咧就消灭，以后嗰个罪消灭无罪啦，令离恶罪，将三宝无漏功德，令离恶罪。下面咧，以后嗰个罪消灭咧，下面嘅罪灭福散啦，啊，将三宝无漏功德咧，啊，嗰、那个福就散咗嚟，得人天嘅福，嗱，得生人天寿圣妙乐，所以无漏嘅福能灭罪。亦能增福嘛，滅罪增福都無漏功德，能滅罪就能增呢個福，能增呢個福就能滅呢個罪，但係唔係有漏功德，係無漏嗰個功德，能滅罪增福，嗱令離惡趣，得生人天壽聖妙樂，咁樣呢個亡者就得利益啦，呢、這個無漏功德，三寶無漏功德令呢個亡者得利益。生人做有冇功德呢？啊，現在見熟，即是現在陽間呢個見熟，利益無量更多，比呢個亡者嘅利益更多，即係利益無量咁多，比佢更多。誒，是故我今對佛世尊、白天龍、八部人比人等現以嚴防大眾集，臨終之人慎勿殺害。合作恶言快带比神求至妄量因事自故呢无漏功德能够妄者离心屠夫得人天禄又能够令现在见熟利益无量因事自故呢地藏菩萨话我今日对佛世尊以及天龙八部一切佛一切菩萨人比人登之前献见呢个阎浮提众生，阎浮提众生啊，男女老幼备战啊，你哋临众个人咧，身勿杀害，呢、这个南阎浮提众生个集气。南阎浮提众生集气就判啲杀害嚟，何以？因为南阎浮提众生自古以来斋天呢，佢哋杀，跑一只牙后回斋天咪杀咯。有时放一只羊祭天咪就杀啦，啊印度更惨，印度嗰咩嘢杀生嚟祭天嘛，杀生嚟祭天嘛，啊既然间祭天啦，都杀生咯，啊超到亡者佢咪一样啲杀，所以啊南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死咗老豆老母，死咗儿女啦，啊咁样佢就。佢就都债天债地啦，咁样咧，佢就杀生害命。有钱啲人啊，杀牛杀羊；冇钱啲人咧啦，杀猪杀鸡咯，啊，烫鸭咯，咁样嚟，咁样嚟债字，债个杀害系做乜嘢？合作恶言，一方面杀生去债字，以及做呢个恶言，恶言系乜嘢咧？拜祭比神求至妄量哦，杀生害命，汤人汤猪汤鹅汤鸭，今日拜啊，求边个啊？拜嗰啲鬼神，鬼神就食血肉噶嘛，妄量嘅嘢是食血肉噶嘛，啊，诸佛菩萨食斋噶嘛，如果拜诸佛菩萨咧，就唔会杀生害命啊，拜嗰啲鬼神，拜嗰啲妄量，山正水怪。佢就欢喜食血肉噶嘛，食圣素嘅味嘛。人之南阎浮提众生咧，后面个集体咧，啊，祭天咯，啊咩癫咯，都系杀生害命咧，嚟债天债地拜俾拜神啊。佢以为话求多福啊，超到呢个亡灵啊。今日咧及咗恶言，拜债俾神，求至亡灵。山精就为望，水怪就为靓啊！ 鬼神即坛神野鬼噶嘛，坛神野鬼咧，你边啲血肉嚟拜佢咧，佢就食到饱啊，饮到饱嘛，又加啲酒落嚟咧，啊，有血有肉加埋酒咧，个名啲鬼神咧就饮饱啦，饮饱啲时候咧，个名佢就就显少少嗰个嗰个灵嘅，咁样就等你啊堕拜佢几次嘛。所以何以故以所杀害乃至败债无千毫之力利益亡人，咁样咧杀生害命啊嚟败债鬼神，能唔能够利益呢个亡者？以所杀生害命乃至败债亡两次外鬼神，无千毫之力，一千一毫之力嘅帮呢个亡者都帮忙唔到，的确系帮忙唔到，因为杀生害命拜鬼拜神，杀生害命我做罪嘅，点能够救个亡者嘅罪？以罪嚟救罪，嗱呢个系讲杀生害命拜鬼拜神，鬼神咧都有生死嘛，亡两次外都不能自救嘅，点能救你？佢自己咧。一个包鬼包神就唔需要你俾啲血肉嚟拜佢啦，佢就话冇得食嘅，希望你俾啲血肉嚟拜佢，佢自己都不能自救，点能救你？乜都望靓啊，山正水怪啊，你俾啲酒肉佢食嘅，佢就欢喜啦。佢自如果你唔俾啲酒肉佢食嘅，佢就饥饿啦，佢都不能自救，点能够有千毫之力能够救到呢个亡者？所以地藏菩萨讲出嚟的确好啊，拜债比神亡两次外无千毫之力利益亡人，利益人就冇啦，但结罪缘喎，结一个杀生嗰个罪缘啊，烫一只羊，烫一只鹅，烫一只鸭，烫一个鸡，烫一只牛，咁样去拜债啊。咁样啊，但结杀生嗰个罪缘，转赞心中，转赞呢个亡者杀生嗰个重罪，转赞亡者杀生嗰个重罪，转赞心中。假使来世都话现在生不获圣闻，假使就不一定。假使啊呢个亡者来生。来生呢就三报，现报、三报、后报，都讲后报，讲亦唔讲现报，现报已经死咗啦，唔讲现报，讲来生嗰个报。假使呢个亡者来生嗰个报，或现在生，或现在即时就即生，呢、这个现在生，来生咁咪现在生，即时就生。即是生天，即是生净土，即是嗰面咧就去做神，呢、这个就现神。或现在生得获圣分，得获圣分咧，生净土有见佛闻法到圣分，生天咧亦可以亲近佛菩萨嗰个圣分，得获圣人之分，得获圣分。生人天中生得觉这个圣人之分呢，在哪个地方？生人天中呢，他前世有些善根，今世生在人天路上一出世他就见佛闻法了，或者少年之后出家了做哪有哪有来呢，他就是莫圣分啦，受了如来的戒这个就是圣分啦，受如来的定闻如来的法这个咪圣分咯，系嘛？或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人之分，生人天中，然是临终地之见熟，就是恶人。然即系引人，因为临命终的时候，被你嗰啲见熟父母父母见熟，儿女见熟，兄弟见熟，亲戚朋友见熟被佢嚟杀牛杀人。咁样杀猪，咁样做呢个杀生呢个恶人，亦令命中人眼泪堆变啦。 令到呢个临命中啲人呢罪样累咗佢，对变功学开两字抛在阎罗王面前，喂，而家烫咗只牙喎，为你而烫喎，系咪你叫啊？啊，唔关我事，我冇叫佢，系佢哋自己烫。啊，杀人嘅习气烫嘅，唔系我叫啊。喂，烫咗只羊我拜飞拜神啊，系咪你叫噶？系嘛？啊，唔关我事啊，我冇叫佢，系佢哋自己啊烫只羊啦，拜啊咁啊。放一隻字啊，拜人之後要食咯，啊唔關我事，咁樣就養累，呢、這個殺生呢個罪養累到呢個亡者堆布剛形，晚生善罪，應該早啲生人天路上啊，晚生掉啲後啊，講半日話啦，人間啊幾千年啦，岂不是晚生？若果唔講話啲時候，咪即生咯。啊！一光机嘅话咧，就几千年啦，然后再生到人天路上，咪晚生善罪。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小善根，何况呢个临命中人呢，再生时未曾有少少嘅善根，念一个佛有冇人念过？啊！念一句佛都有佛嘅宗旨，无漏宗旨，无漏宗旨咧，又如金刚。一切不能坏，佢能够坏一切嘅。假如我有念佛嘅种子，呢、這个金刚种子就法色权种嘅。一切烦恼不能坏佢，佢能够坏一切烦恼。一切业障不能坏佢，佢能够坏一切业障。一切生死不能坏佢，佢能够坏一切生死。所以八大经文，若人散念心入佛塔妙足，一清南无佛，戒已成佛道。佢但系念。散念心念一句佛号咯，佢呢个无漏金刚嘅宗旨嘛，一切不能坏佢，佢将来坏一切生死，坏一切烦恼，坏一切业障，乃至令到佢戒已成佛动。所以呢个临命众人啊，佢如果能够有少少嘅善根咧，都能够自救嘅。法色田中有呢个金刚嗰个微笑嘅宗旨嘛。但是这个人啊没了再生未曾有小善根，各具本业各具本色所作之业、啊、一切都是做贼业，一切都是杀生做这个屠夫之业，一切都是呃人骗人做这个赖债那个业、啊、一切都无所不为做这个恶业，一切都不孝顺父母做那个不孝之业、啊、一切都忘忍富裕做这个忘忍之业，各具杀道人等、啊、各具其本色所作之业，自受恶罪、啊、自己也受恶罪，有些一切都烫牛，临命终的时候、啊、死都死不去，又被人倒杯一盆水去然后死了，佢嗰个官业系烫牛啊，自受呢个恶罪，自受嗰个命啊地狱饿鬼畜生恶罪，何人见属更未增益？佢自己已经教晒罪啦，何况呢个见属临命中的时候，又为佢都烫字烫人烫牛，增加佢杀生嗰个罪咧？杀生唔会有功噶，杀生不可以度亡者喎，系嘛？放生可以度，刀生可以度，杀生不可以度，杀生就有罪，点可以度呢个亡者呢？就更为障业。譬如有人从烟地来截粮三月，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呢、这个系譬如地藏菩萨将呢件事情。话临命中的时候，嗰啲见足嘅不太神，为呢个亡者嚟杀害生灵，拜鬼拜神，拜呢个亡灵前来，以为超度，谁不知翻咗嚟增加佢个罪，增加亡者嘅罪。因此呢个事实咧，地藏菩萨怕人家唔懂，就用个譬喻嚟譬喻字， 譬有人，有人降一切众生，从因地来，无知劫以来，发法境舍父后找的因当下觉，就是从因地而来。我哋咩时候嚟入生死啊？大家知唔知道？偶然偶然啊，无知劫以来咧，就是从因地而来。结良三业，入咗呢个生死咯，入咗呢个火宅咯。又冇凉，又冇凉嘅苦啊！有凉嘅，有凉有智凉可以出啊！冇智凉就不能出。你从因地而来，啊！你有智凉可以犯家嘛？犯你个罗家嘛？啊！冇粮食，冇粮食就冇得，唔识行，点可以犯家呢？啊！咩凉啊？可以犯家？凉啊！凉咧、啊！就是无漏那个功德啦，无漏功德怎么要节粮三日，三种功德可以令你犯戒，叫做戒定慧三无漏行，戒也无漏，定也无漏，慧也是无漏，所以这个无漏的功德嘛，讲明戒嘛，戒而不作恶，不漏落三恶道，持戒的人呢有无漏功德，地狱恶非畜生望你份，绝对唔会漏落三恶道。持戒，持咩戒？持佛嘅戒，唔系持外道嘅戒，唔系持外道牛戒、狗戒，系持我哋佛教嗰个戒。我哋持戒持得正正咧，都唔会漏落三恶道。地狱恶非畜生，无漏。第二咧就修定，定就有禅定，有禅就离欲。离欲就得禅，哦，有啲嘅有定啲人咧，绝对冇欲嘅，啊，离欲，离欲嘅，离咗呢个欲，啊，饮食嗰个欲又离，男女个欲又离，睡眠个欲又离，离咗三种欲，离欲就得禅，得禅咩就不漏落，不漏落咩？不漏落呢个欲界啊，三界之中欲界不漏落，咁咩啦？界定啦，喂。味的智慧，波嘢有波嘢嘅智慧咧，哦，了得色是空，无色也是空，色与无色空，哦，不漏落呢个色界同埋无色界，哦，就出咗三界波杂，就翻翻你个老家咯，凡家啦。但系有一个人啊，从因地来，结良三日啊，结咗呢个界定慧三无漏学之良，佢冇良。行都唔识行咧，点可以犯家咧？咪流落他乡受苦咯。所以冤富豪，冤富豪走，当以他国嘛。呢、这个就节粮三日。所以我哋将犯家一定有粮，戒定慧三无漏学个智粮，我哋可以犯家啦。有粮都可以回家嘛。结粮三叶，所负担物强过百斤，不但冇粮啊，而且我哋孭嗰个物啊，五蚊啊，色受想行识五蚊，就花花镜咧，就称为五族啊，劫族、见族、烦恼族、众生族、命族，花花镜就称为五百由存啊，所负呢个担物。五百由存，五族五蚊啊，五蚊咁样啦。我哋孭实个五蚊，你想犯家，照见五蚊戒空，度一切苦厄啊！啊，你个五蚊都唔空啊！啊，呢、这个色蚊几重啊？受蚊、上蚊、行蚊、色蚊，五蚊咧，哇，都唔知几重，所负个担物。强过百斤，然后呢个五蚊咧就作恶，作十恶，十就一百，啊，作咗一百嗰个恶，强过百斤，有五蚊嘛，五蚊咧就受罪，受罪咧受一切苦厄，唔系度一切苦厄，一切苦厄就强过百斤，强过百斤，不以伦人，太以减负，贪负小民。啊！已经孭呢个五蚊白恶， 呢件一百斤啦，又冇粮食，又到二下谷又冇粮食，孭一百斤重，点样行啊？行都唔行得，唯有孭嚟受苦喎、啊。不以伦人，不以呢个比伦嘅人，啊呢啲系不太甚嗰个伦人，耕父小明，哎，我嫁啲物俾你，你孭埋嗰啲，啊孭埋嗰啲。啊！咪嫁啲物俾佢喎，佢孭咗一百斤，你再嫁啲少少嘅物俾佢，由以是之孤转服贫穷啊！当然呢个亡者做咗罪入恶道啦，你还咗代佢嚟杀牛杀羊杀猪，拜个鬼神亡灵，咪增加佢个罪系嘛？更负小物，以是之孤转服贫穷啊！嗰陣時唔知一百斤咯，一百零幾斤咯，更加重啦，嗰、那個罪啊更加重啦。嗱，世尊，我觀嚴浮眾生，但能以至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帶一沙一塵，而是利益色界自得。世尊，我觀呢個南嚴浮大啲眾生啊！再好他就得闻佛法，即是人生佛法，佛法难闻。得闻佛法呢，就以佛教为做的，以佛教为做呢，多多少少的善事呢，都是无漏功德。无漏的又是金刚，金刚不坏，一切不能坏的，他能够坏一切。虽然你在佛教中念佛、念经、供养佛、拜佛、见佛、见盖、喜喊、苏佛像，通通啊无漏嗰个善事，无漏善事唔会漏嘅。在八识田中啊，几千年佢都唔会漏嘅。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啲时候到一个老人，嗰个老人啊有出家，咁白罗汉管佢，百百劫都未曾有善根。呢、这个人不能到，个个都唔到，咁白罗汉咧都唔到嘅。问你快啲还俗嘅话咧，你唔可以出家。但系呢个老人咧就奇门闻巧咧，一味哭，大尊咧就黑食就嚟嚟。问你哭乜嘢啊，老人？咁白罗汉话我冇善根喎，百百劫都未曾有善根，个个都唔到我，我自己又老咯。如果呢次唔出家，冇機會出家。今日佢唔到我啦，咁咪我想下出家出唔成嘅，我就苦啦。大尊話好啦，我到你。大尊就到咗嘅，到咗嘅太過大尊慈悲，太得我氣。五百羅漢話我攞，太我唔起，我趕快要勇猛精進，七日證咗我羅漢果。證咗我羅漢果，五百個羅漢咧都係問大尊：大尊啊，你講話冇善根嘅人咧，唔可以出家。点解会证我罗汉果？大师话：你哋嗰班罗汉啊，观人咧就观五百劫以内，五百劫以外啊，你哋观唔到啊！呢、这个老人中善根唔系五百劫内中，五百劫以外，五百劫以外我哋观唔到，佢又点样中善根啊？大师讲话呢个老人五百劫以前啊，做一个樵夫啊，攞柴嘅人。正山咧就攞柴，突然间攞个金毛白鸭虎，又食佢，佢即时就爬到树上，呢、这个白虎都唔放过，咬嗰个树，差唔多咬断咗啦。佢惊一嚟，佢就念南无佛，念乜声？嗰、那个老虎啊，响到南无佛嗰、那个圣号啊，有咁烟就走咁烟，啊，佢念咗嗰个佛咧。呢、这个八色田中就有南无佛嗰个种子，呢、这个种子都好微晒，系金刚不坏嘅，所以以后见我几多生死都唔坏佢个种子，做几多业亦不能坏佢个种子。啊，今日打几多妄想，佢种子都未能坏到。佢南无佛呢个金刚不坏嘅种子，今日咧然后成熟，所以正我罗汉果。所以地藏菩萨讲啊。但能以佛教中乃至善事，就散播个种子嘅。 一毛至庆，一滴至晒，一沙至少，一尘至微，而是利益的色界自得，而是人天的利益的涅槃的利益的自利利他的利益的色界自得，自己都做到的。所以三宝啊，无漏功德，能到亡者有漏的罪，亦能够到亡者令他生人天路上，亦能够到亡者，亦能够令阳间的人呢得利益。所以这段文呢叫做名扬两利，存亡都莫益，是三宝无漏功德来度众生。今日讲到此取为止。我哋明日啊，十五放一向，后日十六以时开光。